From Beijing to the world, this is Radio Beijing International, 92.3 FM and 774 AM.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外语广播，调频92.3兆赫，中波774千赫，知北京，听世界。 English breakfast, your number one breakfast, day in, day out. 这里是英语早餐， 饕餮尽享，给你力量。 Hello, this is Peter Lai. We're going to have a new lesson. 我们现在就一起来看这新的这一课。它这是叫活用定语从句，也就是 window shopping together, part two.我们直接来看这里的文章里面的对话的内容，先为大家念一下。A smiling clerk is approaching. Good afternoon. How may I help you, lady? This dress looks fancy. Can I try it on? No problem. The fitting room is right there. Jane walks out 3 minutes later. Oh, my goodness. You look gorgeous in this dress. Really? Glad to hear that. I hope you're telling me the truth. I mean it. Not only does the dress fit you, but the red color makes your fair skin stand out. I'm so happy. I feel like buying it. How much is it? Since you are the first customer this morning, I'll offer you a 20% discount. How about that? Great, I'll take it. And it's on me. Tomorrow is your birthday. Let me buy it for you as a gift. Oh, David, you are such a darling. 哇，好棒，这个对话呢，就是显得这个男的孩子，这个对这个女孩子呢，就是非常的这个喜爱。然后呢，这女孩子也有心机，因为呢，明明讲的是 window shopping, 结果最后呢，还是买了东西的。好，我们直接来看一下。 A smiling clerk is approaching. 一个微笑的 满脸笑容的 smiling 当形容词用。 一个店员 is approaching, 就慢慢接近了。 就等于 is coming along, 就走了过来。 那店员的 clerk 就说了 good afternoon, 下午好。 How may I help you, lady? 小姐 lady, 你不用 lady, 也可以用 ma'am。 这个念这个 ma'am 的时候是 ma 加一撇再加个 am, 念的时候念 ma'am, 不要念是 man, 不是嘴巴张开的 man, 那男人 男人啊、 哦、我怎么可以帮你什么忙嘛，那不是你就是让你倒胃口 ma'am, 这叫做夫人或小姐或女士，通常是尊称的女士，这位女士我可以帮什么忙吗？ How may I help you? 好 ,Jane 就讲了 This dress looks fancy. Can I try it on? 他说这个呢连衣裙也就是洋装啊看起来好炫的 ,fancy, 也就是很炫有质感的很漂亮的意思就是很炫好非常的炫。 他说 Can I try it on? 我可不可以试穿一下 Try something on, 这是一个很好的用法，我们讲过，在身上所穿戴的东西都要用 try on, 试用的时候。 Can I try this watch on? 或是 try it on? 你不用 watch, 你用代词 it 的时候一定是 try it on, try them on。但如果你用一般名词的时候可以放在 on 的后头 ,Can I try on this watch? 或是 Can I try this watch on? 两个都可以说。 Can I try on those shoes? 那双鞋我可以去试穿一下吗 ?Can I try them on? 你不能讲 try on them。 所以用代词的时候代词要放在中间这个要晓得。 好 ,clerk 就讲了。 No problem, 没问题。 The fitting room is right there。 这个我们讲这 fitting room 就是试衣间，啊，不要讲的 changing room， changing room 那就是更衣室，那就是到医院去的时候，那我们必须要穿医院的衣服，那个时候我们叫做 changing room， 那就是要用 the fitting room， fitting room 就是试衣服的这种房间，试衣间。 It's right there， 就在那里。那个 right 是一个强调的状语或者一个副词，你不用它也可以。 It's there， 你也可以讲 It's over there， 就在那里，用 over。 The fitting room 不要念 fitting room， 叫 fit 短音节。 The fitting room is right there。 Jane walks out 3 minutes later。3 minutes later, 3分钟后 Jane walks out 就走了出来。这是引句里的括号里面的，所以这个句子啊，我们后头的句点就通常不写出来的，写剧本的时候通常就是最后的那个句点是没有的。如果这里面的这个括号里面有三个句子，其中有两个呢句点是不能省，只有最后那个句点才可以省得掉。 Oh my goodnessDavid 就讲话了，哇，我的天哪！本来是讲 Oh my God， 可是为什么那外国人不太喜欢听到 Oh my God 呢？因为呢，通常是有一种这种对神不敬的感觉，上帝不敬的感觉，所以他们一般的基督徒通常是不会讲的是 Oh my God， 叫 Oh my。Oh my， 那个 God 都不说出来 Oh my 或是 Oh my goodness， 哇，我的天哪，怪怪隆地动，就有点像我们南京人讲怪怪隆地动啊，我的天哪，什么是这样子啊？ You look gorgeous in this dress， gorgeous， gorgeous 也就等于 beautiful， 你是美呆了，你看起来美呆了。在这边呢 in this dress， 在穿着这个洋装的时候一定要就用 in 哦，你千万不要用 on 哦。 You look gorgeous on this dress， 变成你整个光屁股坐在这个洋装上，你好漂亮哦，哎，这羞死人了。所以 you 在前面，人在前面的时候，衣服在后头是要用 in， 但整个颠倒过来，衣服在前面的时候，人在后头的时候要用 on，就变成 This dress looks gorgeous on you， 你千万不要用 in you，哦，变成这件洋装在你的身体里头，哇，看起来好美哦，哇塞，洋装跑到身体里头那很痛的，所以这个千万切实不要搞错了这样子。那 Jane 心里好高兴， Really？ 真的吗？ Glad to hear that，哇，好高兴听这句话，就是 I'm glad， I'm glad 省得掉了。 I hope you're telling me the truth， 我希望你跟我讲的是实话。 I hope 整个是一个 that 从句， that 这个名词从句的 that 省得掉了。好， I mean it， David 就讲我是老实话，我是 mean 就是我心意，就是这句话，这是我心中的话， I mean it，就是我是说老实话。好，后头的句构比较难一点。 Not only does the dress fit you， but the red color makes your fair skin stand out。 这个 not only 还有 but also， 连接对等的并列的这种词类怎么一般我们都会用，没问题。 She's not only beautifulBut also kind， not only 后头 beautiful 是形容词， but also 后头也放形容词 kind， 它不仅漂亮而且也很心肠好。但如果你把 not only 放在句首，它就要采问句式的倒装， not only she is beautiful， 这就错了，要变成 is she beautiful， 要倒过来讲，跟问句一样，Not only is she beautiful, but also 呢 ，also 就不能用，要插在句中。But she's also kind， 你不能讲 but also she's kind， 要讲 but she's also kind， 或是 also 省略掉。Not only is she beautiful, but she is kind. 你这样的用法就知道呢 also 可以省略掉的。好 but she is kind, 或是 but she is kind as well, 句尾用 as 再加 well 取代 as, 然后再加 well。所以本来这句话是这样 The dress not only fits you 好可是呢现在把 not only 放在句首了 The dress not only fits you 就变成问句 Does the dress fit you 好你自动前面加个 does 然后呢 fits 就跟 F-I-T-S 就改成动词的原形 Not only does the dress fit youBut the red color also makes your fair skin stand out. Also 省略掉了。而且呢这个红色呢也使得你那个很白皙的啊白色的。这个不要用 white skin。White skin 是没有血色的那个白色。那很恐怖啊。就要用 fair skin。用 fair 这个字。Fair skin, 也就是白色的皮肤也非常的呢就是衬托啊 fair skin 就是白皙 的皮肤 stand out 也就是等于非常的凸显出来所以你整个人呢皮肤很白穿了红色衣服之后哇看起来更的是非常的漂亮 Jane 就讲的话 I'm so happy 我好高兴哦你看他后头句子没有连接词连接没有连词连接马上他就用分号连接了所以这就是逗点上面加个句点的样子其实就等于逗点加 and I'm so happy and I feel like buying it 或者是 I'm so happy that 如此快乐以至于或者用 that 也可以用 so 点点点 that 的用法好我们不管以后我们都会教到的好我们先少讲一点 I'm so happy 我好高兴哦然后你去放了一个分号就用来连接这两句的你用逗点的话就不是连接了 I feel like buying it 记住 feel like 后头一定要加 ing 叫人家想要哎呀记住是女孩子的话一定要翻成人家好记住不要说我人家想要把它买下来这样子我好高兴哦人家想要把它买下来耶 I feel like dancing 我想要跳舞女孩子就是人家想要跳舞吗这个时候男孩子千万不要讲人家想要跳舞吗这个时候你这个男孩子会被乱棒打死好人家想要把它买下来 How much is it? 多少钱啊 Clerk 就讲了 Since you are the first customer this morning 由于你今天早上呢是第一个来的客人 Customer 就是顾客 I'll offer you 我会提供你 A 20% discount 一个20%的折扣 Discount 不要念成 discount重音在第一个音节 discount 也就是给你打八折打七折的话就是 I'll offer you a 30% discount 打六折就是 40% discount How about that? 这样怎么样啊这样好吗 Jane 就说 Great 好棒 I'll take it 我就买下来了 David 很上道因为如果 David 在那边开始就走开避开他然后到别的地方去走一走这个时候 David 呢在这个 Jane 的印象中就叫做 Miser M-I-S-E-R 也就是小气鬼所以以后呢这种丈夫是不能娶的不能嫁的这种男人是不能嫁的没想到 David 很上道他就讲了 And it's on me 好这算我的 it's 这个 it 就是 the dress is on me 就记在我的账上比如说 dinner is on me 晚餐 我请客。But the movie is on you. 可是电影你请客。他这一听到这，这算算也蛮便宜的。彼得跟大戴维啊，这两个人呢、啊，真是蛮不错的。是彼得呢，就去买了票啦。两张票呢，合起来人民币，不贵，才100元，可以。然后就说好了，你请客啦，没有问题。那就是就他们就到了饭店去。然后戴维他怎么请客呢？服务员，快过来，我要2碗白饭，其他什么都不要了啊，只要白饭就好了。桌上的辣椒酱还有酱油，其他的麻油这些都不要弄丢啊，这就是我们的菜了，拌一拌，要请人家吃饭，原来是这样请客的。2碗白饭也才不过是4块钱人民币。所以太过分了，你太精了，太容易了，这个有心机了。You're very calculating. 我们曾经讲过这字，很有心机的 ,calculating. 好了，so it's on me. Tomorrow is your birthday. 明天是你的生日，你看 David 多棒啊，连生日都知道。Let me buy it for you as a gift.让我把它买下来，当作你给你当作一个礼物。Jane 就讲 ：“Oh, David, you're such a darling. 你真是一个好甜蜜的一个人呐、啊。You're such a darling. 好，现在我们从头到尾把它念一下。A smiling clerk is approaching. Good afternoon. How may I help you, lady? This dress looks fancy.Can I try it on? No problem. The fitting room is right there. Jane walks out 3 minutes later. Oh my goodness, you look gorgeous in this dress. Really? Glad to hear that. I hope you're telling me the truth. I mean it. Not only does the dress fit you, but the red color makes your fair skin stand out. I'm so happy.I feel like buying it. How much is it? Since you are the first customer this morning, I'll offer you a 20% discount. How about that? Great, I'll take it. And it's on me. Tomorrow is your birthday. Let me buy it for you as a gift. Oh, David, you're such a darling. 那你记住，你在念这个东西的时候一定要把感情放去，慢慢念，边念边想中文。然后呢，这时候就把英文盖住，到了下午的时候，露出这个中文样出来。你下午好 ，Good afternoon。有什么事情可以替你效劳的吗 ？How may I help you, lady？ 这件洋装看起来啊，非常的这种很炫呢、啊，我能试穿吗？他说 This dress looks very fancy. Can I try it on? No problem. The fitting room is right over there. Jane walks out 3 minutes later. Oh my goodness. You look gorgeous in this dress. Really? Glad to hear that. I hope you're telling me the truth. I mean it. 你看，你这样翻译都是很顺的。当然不断的这样翻译顺了之后，你就把书这个书就丢掉。丢掉然后眼睛闭起来，找一个没有人的地方，一个人扮演两个角色。好，然后就讲 Hey, 然后自己来编。Look at the store there. There's a dress that looks very beautiful. Can I, have a look at it? No problem. Let's go. This is really something.Wow, it is very fancy. Can I try it on? No problem. The clerk says, It's right over there. The fitting room is right over there. Oh, all right. 3 minutes later, Jane walks out. I feel like buying it. It's really beautiful. How much is it? Since you are the first customer in the morning, how about this way? I'll offer you...A 20% discount. D deal， 就这样定了 ，deal。哦，然后旁 David 你就可以这样讲了 ，Well， don't pay any money， let me pay it， let me pay for it， 让我来付这个钱，我为你这个洋装付钱。You know， tomorrow is your birthday， I want to give you this dress as a gift。Oh， thank you， you're such a darling。那么这样的这个才叫做不是背书，而是活用这个对话，一遍一遍讲，一遍一遍讲。这个时候你就不会被死背啊给限制住，而是活着的运用出来，试试看。这就是我以前学绘画的这种招数啊，这个是非常棒的。我们下次再会。 如果想要反复收听我们的节目呢，可以到电台的网站 www.am774.com。我们播出的时间是早上6点到6点半。重播的时间是10点到10点半，我们的播出频率是 AM774 和 FM92.3。 还有一个消息要通报给大家，那就是赖世雄07点英语的教材将会上市与大家见面，大家可以到我们的官网 www.ivytw.com 进行购买，也可以关注微信公众号北京外语广播，在长春城专场优惠处进行购买。Stand for God. It talks of peace for peace. Stand up for